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手不回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老孙去你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 休闲之旅， 休闲之旅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在下面的旅程中呢，韩涛会开着娱乐大篷车跟大家继续休闲之旅。提到范晓萱，很多人想起的都是她的小魔女形象，当年的一首健康歌唱的可以说是人人都能左三圈右三圈，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的哼上几句。其实范晓�萱的音乐才华才是多方面的呢，她三岁学钢琴，七岁进入小学音乐班，九岁学习长笛，在十二岁那年创作出了自言自语这首歌的曲调部分，十四岁时完成了歌词的填写，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她以后广为人知的第一首原创，由此可见她的音乐实力。来听这首在情歌王中出现的眼泪，来自于范晓萱。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，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，跟着迎接幻变。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，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，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叫做爱的甜美。

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 刚才听到的就是任贤齐演唱的这首经典的《心太软》。细心的朋友会发现，情歌王这首长达12分钟半的串烧歌选用了同一首歌做开头和结尾，就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。 也许这首歌是最能概括情歌真谛的吧，毕竟快乐也好，悲伤也罢，每个人的心底真正渴求的不就是一份永远的爱吗？旅行的最后为您送上王力宏演唱的全版本的 Forever Love。 好了，在这里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，我们娱乐大篷车下次旅程跟您不见不散。 爱你为你的美而已，我越来越爱你，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，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， 才了解自己。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，爱我有些痛苦，有些不公平，如果真的爱我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。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，像微风深情，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静，所以我去爱你。